我国学生崔长兴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二届莫斯科国际克拉伊涅夫钢琴比赛，获得了特等奖。本届比赛是按年龄分为两个级别进行的，由我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日本、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大有前途的青少年钢琴演奏家参加。第一级别最终比赛从3月27号到4月1号举行，学生崔长兴以熟练的演奏法和细腻的音乐感情圆满演奏了几首需要高超技巧的世界名曲。比赛组委会向发挥高超演奏技巧的崔长兴颁发了特等奖，向教师金在石颁发了最佳教师奖状。崔长兴4月6号回到了平壤。